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5集，归来二。走出这一步，想要再回头就很难了，双方心里都会有裂痕。破镜重圆，那是戏本子里才有的故事。沈妙觉得，前生他在后宫许多看不清楚的事儿，如今换了一个角度，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，倒是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将别人玩弄在鼓掌之中，即便那是仇人，他的心情也未必有多好。或许是因为他也会想到，当初梅夫人看他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如同现今他看陈若秋的眼光。放心吧。顿了一会儿，沈妙才道，没那么容易被查出来的。他将此事交给风仙当铺去做的，既是收了银子，季雨舒就一定会给他打点好。风仙当铺在定京城做了这么久的生意，不会连这点子事都不明白。金哲便不说话了，瞧见外头的窗户没关，就要起身关掉，一边走一边喊道， 谷雨怎么成日都忘了关窗？这天寒地冻的，冷风进来，若是姑娘身子受寒怎么办？ 等等，沈妙叫住他，看了那窗户一眼，说道，先通通气，屋里闷得很，等会儿我自己关。金哲见沈妙坚决的模样，虽然心中有些狐疑，这屋子如此敞亮，究竟是哪里闷了，却还是什么话都没说，又替沈妙剪了油灯的灯芯，说道， 姑娘也早些休息。 金哲退了出去。沈妙瞧着那微微晃动的烛火，就要端起来走到榻边去，刚走到一半，那烛火却像是被什么弹了一下，猛地晃动了一番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带着许久不见的戏谑慵懒。 不是特意给我留着门，怎么就要睡了？ 沈妙回头，青年撑在窗台上，一手支着下巴，一双漂亮的桃花眼漫不经心地看过来，慵懒又迷人。即使是昏暗的夜色，也无法让人忽视他本身的光芒。他见沈妙微怔，身形一闪，便进了屋内，自然夺过沈妙手中的油灯，走到小机前坐了下来，动作行云流水的，仿佛是进自家屋子。你回来了？谢景行盯着他，似笑非笑道， 怎么，想我了？ 沈妙倒是习惯了他轻佻又暧昧的言语，干脆不再理会他，自己也走到小机前坐下。谢景行挑眉道， 陈若秋的事你做得不错。 沈妙白了他一眼，你又知道了？谢景行的眼线遍布定京城，更何况风仙当铺季雨舒本来就和谢景行有些关系，沈妙这头让季雨舒出去散步留言，只怕那头季雨舒就告诉了谢景行，沈妙如今也不在意了。 难怪当初常在青来定京，你是这么个态度。 谢景行却是自言自语，又看了一眼沈妙，语气说不清是欣赏还是窥探，半真半假道， 真是心狠手辣。 沈妙不置可否，谢景行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也不知从哪里变了一个匣子出来，丢到沈妙怀里。沈妙险些被那匣子砸到，只觉得不大的一个匣子沉甸甸的，下意识接住一看，便见匣子外壳上还叼着一只大老虎，虎头活灵活现的，倒是有几分憨态可掬，然而张牙舞爪的模样又十分凶悍。想到谢景行养的那只叫做娇娇的白虎，沈妙忍住心中一口气，将匣子打开。虎一打开，差点被匣子里五光十色的东西晃花了眼。 便见那沉甸甸的一匣子全是一些做工精巧的华贵首饰。莫说是这满满一匣子，便是单独的拿出一个来也是价值不菲。好端端的，谢景行送他首饰做什么？沈妙便看着他摇头道，我不需要首饰。 这些都是价值难求的，你好歹也是个姑娘家，买些首饰怎么了？ 沈妙想了想问道，或许芳心当铺可以当。谢景行被他噎了一噎，蹙起眉头问， 你很缺银子？ 银子多总归是好事，许多打点门路都要银子，日子久了难免也紧巴巴的。沈妙坦然道，如今面对谢景行不如从前一般警惕，便说得十分烟火气了。反正谢景行手眼通天，有些事情不告诉他他也能自己查到，何必藏着掖着这般麻烦呢？谢景行闻言却是从袖中摸出一方圆圆的玉牌模样的东西，说道， 这是金玉钱庄的行令，拿着这个取多少银子都行。 他随手将玉牌扔给沈妙，有些不悦道， 别整日没什么眼光。 沈妙好歹情深也是做过皇后的人，金银宝物见了不少，便是少年期间被二房三房养成那些庸俗的品味，后来在宫中在秦国到底也算见识不浅，如今却被谢景行说没什么眼光，倒是真正的有些憋屈了。不过他拾起玉牌，玉牌不知道是用什么玉料做的，晶莹剔透，摸起来又冰凉入骨。沈妙知道谢景行说话必然不会说谎，这玉牌果真是能在金玉钱庄提银票的。只是金玉钱庄是名气最大的钱庄，便是皇家有时候都会在其中往来，谢景行如今是大梁的人，竟然连这种东西都能弄到，未免太过深沉。沈妙将玉牌还给谢景行，说道，无功不受禄。谢景行饶有兴致地盯着他，说道， 还真有骨气。 他点头示意沈妙看那匣子， 这可不是普通的首饰，你再看。 沈妙有些狐疑，随手拿起一个翡翠双环，那翡翠水头极好，便是放在珠宝铺子里大约也是能做好物的。沈妙瞧着瞧着，却见那双环的环扣似乎有些奇怪，仔细摸了摸，竟是一个暗扣。他抬起头看向谢景行，这是什么？谢景行笑了， 暗器。 暗器？沈妙摆弄着暗扣，就要下意识地往下按，却被谢景行猛地叫住。紧接着谢景行站起身来，绕到他身后，自沈妙背后环住他的双肩，手把手地教他用这个翡翠双环。 这里有放着的针，毒针怕伤到自己人，寻常人中了针会暂且昏迷一阵，三寸之内有效，不要乱放。毡子里有毒粉，拔掉毡头可以致盲，遇到匪徒大可一用。手串里藏了刀锋，拉开就是小刀，如果被人用绳子绑住，这个替代刀割断绳子。八宝耳环里是哨子，实在紧急可以吹哨。并京城里到处都有我的人，如果有危险会赶来救你。 谢景行一一细心地与沈妙说明，言辞间收起寻常时候说话的轻佻懒散，罕见的极为认真，长长的睫毛垂下来足够令人心动。他的手修长白皙，漂亮的桃花眼半脸，偶尔看沈妙一眼，仿佛春水漾动般迷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